资治通鉴卷第272，后唐纪一。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上。同光元年春二月，晋王下轿至百官，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卒，欲以为相。河东节度判官卢志为之首，至故辞，请以义武节度判官窦卢阁、河东观察判官卢成为之。王即召阁丞摆行台左右丞相，以志为礼部尚书。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刘为吴越国王。丁卯，刘始建国，一位名称多如天子之制，位所居曰宫殿，府属曰朝廷，教令下统内曰制敕，将吏皆称臣，为不改元，表书称吴越国而不言君。以青海节度使兼侍中传贯为镇海镇东留后，总军府事，至百官有丞相、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、客省等使。李继韬虽受晋王命为安邑留后，终不自安，幕僚魏卓牙将申蒙父从而见之曰：“晋朝无人，终为梁所并耳。”毁晋王至百官。三月，召监军张居汉、节度判官任元赴魏州。卓蒙赋税季韬曰：“王即召二人，请可知矣。”季韬弟季远亦劝季韬自托于梁，季韬乃使季远诣大梁，请以泽路为梁臣。梁主大喜，更命安邑君曰匡义，以季韬为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季韬以二子为质。安邑旧将裴约戍泽州，弃欲其众曰：“于是故使于二季，见其分财享事，致灭仇仇，不幸捐管，就由未葬，而郎君俱备君亲，吾宁死不能从也。”遂据州自守。梁主以其骁将董章为泽州刺史，将兵攻之。季韬散财募事，尧山人郭威往应募，威使气杀人，系狱。季韬惜其才勇而易之。契丹寇幽州，晋王问帅于郭崇韬，崇韬见恒海节度使李存审，使存审卧病。己卯，喜存审为卢龙节度使，于己赴镇，以番汉马部副总管李嗣源领恒海节度使。晋王驻坛于魏州崖城之南，下四月己巳，升坛祭告上帝，遂即皇帝位，国号大唐，大赦。改元，尊母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，嫡母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，以窦卢阁为门下侍郎，卢成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郭崇韬、张居汉为枢密使，卢志、冯道为翰林学士，张宪为工部侍郎、租庸使。 又以义武长书记李德修为御史中丞，德修将之孙也。召卢城以晋阳册太后太妃。初，太妃无子，姓贤，不妒忌。太后为武皇世姬，太妃常劝武皇善待之，太后亦自谦退，由是相得甚欢。即受册，太妃亦太后恭贺，有喜色，太后扭泥不自安。太妃曰：“愿吾儿享国久长，吾辈祸没于地，园陵有主，于何足言？”因相向虚息。窦卢阁、卢城皆清浅无他能，尚以其衣冠之序霸府元僚，故用之。初，李少红为中门使，郭崇韬复之。至是，自幽州召还。崇韬误其旧人未在己上，乃见张居翰为枢密使，以少红为宣徽使。少红尤是恨之。居汉何谨卫士，军国机政皆崇韬掌之。知度务使孔谦自谓才能勤孝，应为租庸使。众议以谦人微地寒，不当聚总重任，故崇韬见张宪，以谦复之，谦亦不悦。以魏州为兴唐府，建东京，又于太原府建西京，又以镇州为真定府，建北都。以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，行兴唐尹。太原马步都虞后孟知祥为太原尹，充西京副留守。潞州观察判官任元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，充北京副留守。黄子继吉为北都留守，兴圣公使，判六军诸卫士。时唐国有凡十三节度五十州。闰月，追尊皇曾祖侄仪曰义祖昭烈皇帝，祖国昌曰献祖文皇帝，考晋王曰太祖武皇帝，立宗庙于晋阳，以高祖、太宗、义宗、昭宗即义祖以下为七世。甲午，契丹寇幽州，至义定而还。时契丹屡入寇，超略溃运，幽州时不知半年。魏州为粮所取，潞州内叛，人情急急，以为粮未可取，帝患之。会运州将卢顺密来奔，先是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屯阳村，刘顺密与巡检使刘遂言、都指挥使燕勇守运州。顺密言于帝曰：“运州守兵不满千人，遂言勇皆失众心，可袭取也。”郭崇韬等皆以为玄军远袭，万一不利，虚弃数千人，顺密不可从。帝密召李嗣源于帐中谋之曰：“良人志在吞泽路，不备东方。若得东平，则溃其心腹，东平国可取乎？”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残， 常欲立其功以补过，对曰：今用兵岁久，生民疲弊，苟非出其取胜，大功何有可成？臣愿独当此役，必有以报。帝曰：人吟，遣四员将所部精兵5000，自德胜去运州，必及杨流，日已暮，阴雨到黑，将士皆不欲进。高行周曰：此天赞我也，彼必无备。夜渡河至城下，运人不知。李从珂先登，杀手足，起关纳外兵，进攻崖城，城中大扰。癸卯旦，四员兵进入，遂拔崖城。刘遂言、殷勇奔大梁，四员尽焚掠，抚利民。指知州市节度副使崔当、判官赵凤送兴堂。帝大喜曰：总管真奇才，吾事极矣。即以四员为天平节度使。梁主闻运州失守，大惧，斩刘遂言、殷勇于市，罢戴思远招讨使，降授宣化留后。遣使截让北面诸将段宁、王彦章等，促令进战。敬祥知梁势已危，以绳纳薛中，入献梁主曰：先帝取天下，不以臣为不孝，所谋无不用，今敌势一强，而陛下弃乎臣言，臣身无用，不如死。引绳将自惊，梁主止之，问所欲言。祥曰：是极矣，非用王彦章为大将，不可救也。梁主从之，以彦章代思远为北面招讨使，仍以段宁为副。帝闻之，自将亲军屯澶州，命藩汉马步都虞后朱守殷守德胜，借之曰：王铁枪勇绝，乘奋击之气，必来唐突，以谨备之。守殷，王幼时所役仓头也。有遣使为吴王书，告以已克运州，请同举兵击粮。五月，使者至吴，徐温尉迟两端将舟师巡海而北，助其胜者。言可求曰：若梁人邀我登陆为援，何以拒之？温乃止。梁主召问王彦章以破敌之期，彦章对曰：三日。左右皆失效。彦章出，两日驰至华州，辛酉，置酒大会，因遣人聚舟于阳村。夜，命甲士600皆持巨斧，在野者俱被探，乘流而下。会饮尚未散，彦章扬起更衣，引精兵数千巡河南岸趋得胜。天微雨，朱守殷不违背，周中兵举索烧断之，因以巨斧斩浮桥，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，浮桥断，南城遂破。时受命是三日矣。守殷以小舟在甲士济河救之，不及。彦章进攻潘璋、麻家口， 景殿诸寨皆拔之，声势大振。帝遣患者焦彦斌急趋杨流，与镇使李周固守，命守阴弃德胜北城，撤屋为伐，在兵械符合东下，助杨柳守备，喜其储粮新探于禅州，所耗失待办。王彦章亦撤南城乌才符合而下，各行一岸，每遇弯曲则与中流交斗，非时雨急，或泉州覆没，一日百战，互有胜负。必及杨流，待王士卒之办。己巳，王彦章、段宁以十万之众攻杨流，百道俱进，昼夜不息，连巨舰九艘，横亘河津以绝援兵。城垂县者硕四，乃李周犀利拒之，与士卒同甘苦。彦章不能克，退屯城南，为连营以守之。杨柳告急于帝，请日行百里以赴之。帝引兵救之，曰：“李周在内，何忧？”日行六十里，不费田猎。六月乙亥，至杨柳，梁兵堑垒重复，言不可入。帝患之，问计于郭崇韬，对曰：“今彦章据守金要，亦未可以坐取东平。苟大军不难，则东平不守矣。臣请筑垒于亳州东岸，以固河津，既得以应接东平，又可以分贼兵士。但虑彦章雄之，竟来驳我，诚不能救。愿陛下目敢死之事，日令挑战以挫之。苟彦章旬日不东，则诚成矣。”使李嗣源守运州，河北声问不通，人心渐离，不保朝夕。会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密请降于嗣源。延孝者，太原胡人，有罪王奔梁，实力段宁麾下。嗣源遣押牙林章、范延光送严孝蜡书异地。严光因言于帝曰：“杨柳控恶已固，良人必不能取，请筑垒马家口，以通运州之路。”帝从之，遣崇韬将万人夜发，背道趋亳州，至马家口渡河，筑城昼夜不息。帝在杨柳与良人昼夜苦战，崇韬驻新城凡六日。王彦章闻之，将兵数万人持至，戊子急攻新城，连巨舰十余艘于中流以绝原路，使板筑紧闭，城由卑下，沙土疏恶，未有楼橹及守备。崇韬未落士卒，以身先之，四面俱战。遣见使告急于帝，帝自杨柳引大军救之，阵于新城西岸。城中望之增气，大呼斥梁军，梁人断谢敛箭。帝移舟将渡，彦章解围，退保邹家口，运州奏报使通。李嗣源密表请正朱守殷赴军之罪，帝不从。秋七月丁未，帝引兵巡河而南， 彦章等弃邹家口，复趋杨刘。贾寅游义将李绍兴拜梁游兵于青丘一南。段宁以为唐兵已自上流渡，惊骇失色，面属彦章，尤其深入。乙卯，蜀世中魏王宗侃卒。戊午，帝遣骑将李绍荣直抵梁营，擒其斥候，梁人一恐，又以火伐焚其连箭。王彦章等闻帝引兵已至邹家口，即位，解杨刘围，走保杨村。唐兵追击之，复屯得胜。梁兵前后急攻诸城，士卒遭矢石溺水噎死者且万人，尾弃资粮铠杖郭木，动以千计。杨刘必至围解，城中无食已三日矣。王彦章及赵章乱政，即为招讨使，谓所亲曰：“待我成功还，当尽诛奸臣以谢天下。”赵章闻之，思相谓曰：“我辈宁死于沙陀，不可为彦章所杀。”相与协力轻之。段宁素及彦章之能，而产妇赵章，在军中与彦章动相为力，百方举挠之，唯恐其有功。前似彦章过失以闻于梁主，每节奏至，赵章悉归功于宁，由是彦章恭敬无成。即归杨村，梁主信谗，有恐彦章，但系成功难治，征还大梁，使将兵会董章攻泽州。甲子，帝至杨刘老李周曰：“微卿善守，无事败矣。”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成以私事干兴唐府，府吏不能应，边立备。光禄卿兼兴唐少尹人团原之地，地之从子婿也，亦成素之。成骂曰：“公何等重志，欲以复立也？”还宿于地，帝怒曰：“朕勿向此吃物，乃敢辱吾九卿。”欲赐自尽。卢志力救之，乃贬右庶子。裴曰：“遣谏使告急于帝。”帝曰：“吾兄不幸生此宵境，裴曰独能之逆顺。”故谓北京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斌曰：“泽州弹丸之地，朕无所用，卿为我取裴约以来。”八月壬申，绍斌将甲士五千救之，未至城已陷，约死，帝深惜之。甲戌，帝自杨刘还兴唐，梁主命于华州绝河，东驻曹仆及运以献唐兵。初，梁主遣段宁兼大军于河上，敬降李振、吕请罢之。梁主曰：“宁未有过。”振曰：“似其有过，则社稷危矣。”只是宁后路赵章求为招讨使，降朕立正以为不可。赵章主之，静待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。于是宿将愤怒， 士卒亦不服。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士言于梁主曰：“臣为副元帅，虽衰朽，犹足为陛下汉御北方，断宁晚进，功名未能服人，众议汹汹，恐疑国家深忧。”敬祥曰：“将帅系国安危，今国事已耳，陛下岂可尚不留意也？”梁主皆不听。戊子，宁将全军五万迎于王村，自高陵津济河，飘掠澶州诸县，至于顿丘。梁主命王彦章将保栾济士及他兵和万人屯掩运之境，谋赴运州，以张汉杰兼其军。庚寅，帝引兵屯昭城。庚戌，康延孝率百余骑来奔，帝解所欲锦袍玉带赐之，以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，领亳州刺史。帝秉人问延孝以梁氏，对曰：“梁朝地不为狭，兵不为少，然计其形势，终必败亡。何则？主计暗诺，赵张兄弟擅权，内结功业，外纳货禄，官之高下为是禄之多少，不择才德，不教勋劳。段宁智勇俱无，一旦居王彦章、崔彦威之右，自将兵以来，专率敛行伍以奉权贵，每出一军，不能专任将帅，常以近臣兼之，近之可否动为所至。今又闻与数道出兵，令董章引陕国泽路之兵自石会关取太原，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位行明口镇定，王彦章、张汉杰以进军攻运州，段宁、杜彦求以大军当陛下，决以十月大举。臣切观梁兵聚则不少，分则不多，愿陛下扬勇蓄力以待其分兵，率精骑五千自运州直抵大梁，擒其为主，旬月之间天下定矣。帝大悦。蜀主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、内黄城使潘在营、吴永军使顾在寻为侠客，陪侍游宴，与宫女杂作，或为宴歌相唱和，或弹潮血浪，比礼谢曼，无所不至。蜀主乐之。在寻晏朗之子也，使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事，自为威虐，勿逊蜀主之欲，以道其权。宰相王凯与传素等各保宠禄，无敢归政。潘在营每劝蜀主诛谏者，无使谤国。嘉州司马刘赞显陈后主三格图，并作歌以讽。贤良方正朴与清，对策与及切直，蜀主虽不罪，亦不能用也。九月庚戌，蜀主以重阳掩近臣于宣华院，酒酣。嘉王宗寿常见吉言社稷将危，流涕不已。韩昭、潘在营曰：“嘉王好酒杯，因邪笑而罢。” 地在昭城，梁段宁进至临河之南，禅西向南日有寇掠，自得胜失利以来，丧刍粮数百万，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攻军，民多流亡，租税亦少，仓廪之饥不知半岁。择路未下，卢文进、王玉引契丹屡过营桌之南，传闻似草枯冰河，深入为寇。又闻良人与大举数道入寇，帝深以为忧，召诸将会议。宣徽使李少红等皆以为运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，孤远难守，有之不如无之，请以益魏州及黎阳余粮，与之约和，以和为境，修兵息民，似财力稍急，更图后举。帝不悦，曰：“如此，吾无葬地矣。”乃罢诸将，独召郭崇韬问之，对曰：“陛下不治木不解甲十五余年，其志欲以雪国家之仇耻也。今以正尊号，河北士庶日望升平，使得运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，安能尽有中原乎？臣恐将士解体，将来食尽众散，虽化河为境，谁为陛下守之？臣常细寻康延孝以河南之事，夺己料彼，日夜思之，成败之机决在今岁。梁今悉以精兵守段宁，据我南彼，有绝河自固，为我猝不能渡，是此不复违背。使王彦章亲逼运州，其意既有奸人动摇，便生于内耳。段宁本非将才，不能临机决策，无足可畏。降者皆言大梁无兵，陛下若留兵守卫，固保杨流，自以精兵与运州合适，长驱入变，彼城中既空虚，彼望风自溃，苟为主受守，则诸将自降矣。不然，今秋谷不登，军粮将尽，若非陛下决志，大功何有可成？晏曰：“当道助世三年不成，帝王应运必有天命，在陛下勿疑耳。”帝曰：“此正合朕志，丈夫得则为王，失则为虏，无行决矣。”司天奏：“今岁天道不利，深入必无功。”帝不听。王彦章引兵于汶水，将攻运州。李嗣源前李从珂将纪兵逆战，败其前锋于地方镇，获将士三百人，斩首二百级。彦章退保中都。戊辰，节奏至昭城，帝大喜，谓郭崇韬曰：“运州告捷，卒壮无弃。”己巳，命将士悉遣其家属归兴唐。冬十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帝遣魏国夫人刘氏、皇子季吉归兴唐，与之决曰：“使之成败在此一决，若其不济，当据吾家与魏公而焚之。 仍命窦卢阁、李少红、张宪、王正言同守东京。人参帝以大军自杨流济河，癸酉至运州，中夜进军于汶，以李嗣源为前锋，贾诩旦遇梁兵，一战败之，追至中都，围其城，城无守备，少请，梁兵溃围出，追击破之。王彦章以数十骑走，龙武大将军李少奇单骑追之，识其声曰：“王铁枪也。”拔槊刺之，彦章重伤，马至，遂擒之，并擒都监张汉杰、曹州刺史李知杰、皮将赵廷尹、刘四斌等200余人，斩首数千级。廷尹开封人，四斌知郡之族子也。彦章常谓人曰：“李亚子斗鸡小儿，何足畏？”至是，帝谓彦章曰：“尔常谓我小儿，今日弗谓。”又问：“尔名善将，何不守兖州？中都无壁垒，何以自固？”彦章对曰：“天命已去，无足言者。”帝悉彦章之才，欲用之，赐药附其疮。吕遣人又遇之，彦章曰：“余本匹夫，蒙良恩，位至上将，与皇帝交战15年，仅兵败力穷，死自其愤，纵皇帝怜而生我，我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？岂有朝为良将，暮为堂臣？此我所不为也。”抵父前李嗣源自往遇之，彦章卧谓嗣源曰：“汝非渺邪烈乎？”彦章素轻嗣源，故以小名呼之。于是诸将称贺。帝举酒主嗣源曰：“今日之功，功与重涛之力也，想从少鸿备与，大事去矣。”帝又谓诸将曰：“相所唤为王彦章，今以救秦，使天意灭梁也。段宁犹在河上，进退之计以何相而可？”诸将以为传者虽云大梁无备，未知虚实，今东方诸阵兵皆在段宁麾下，所余空城耳，以陛下天威临之，无不下者。若先广地东覆于海，然后观信而动，可以万全。康延孝故请汲取大梁。李嗣源曰：“兵贵神速，今彦章就擒，段宁必未知之，就使有人走告，一信之间尚需3日，设若知无所向，即发救兵，直路则阻绝河，须自白马南渡，数万之众周集亦难促办。此去大梁至尽，秦无山险，方阵横行，昼夜兼程，迅速可至。段宁未离河上，有真以为无秦矣，言笑之言是也。请陛下以大军徐进，余愿以千骑前驱。”帝从之。令下诸军皆踊跃愿行。是夕，嗣源率前军背道趋大梁。乙亥， 地发中都，与王彦章自随，遣中使问彦章曰：“吾此行克乎？”对曰：“段宁有精兵60000，虽主将非才，亦未肯拒而倒戈，待南克也。”帝知其终不为用，遂斩之。丁丑，至曹州，两守将降。王彦章败卒，有先至大梁，告梁主以彦章就擒，唐军长驱且至者，梁主具足哭曰：“运作尽矣。”召群臣问策，皆莫能对。梁主谓敬祥曰：“朕居常忽清所言，以至于此，今事急矣，请勿以为对，将若之何？”祥泣曰：“臣受先帝厚恩，待将三计，名为宰相，其实诸事老奴，使陛下如郎君。臣前后献言，莫非尽忠。陛下出用段宁，臣极言不可。小人蓬荜，至有今日。今唐兵且至，段宁陷于水北，不能复救。臣欲请陛下出避敌，陛下必不听从。请陛下出其合战，陛下必不果决。虽是良平更生，谁能为陛下计者？臣愿先赐死，不忍见宗庙之亡也。”因与梁主相向痛哭。梁主遣张汉伦持骑追段宁军，汉伦至华州，坠马伤足，赴献水不能进。石城中尚有控贺军数千，朱贵请率之出战，梁主不从，命开封尹王赞驱士人乘城违背。初，梁陕州节度使少王有惠，权欲之子也，性颖悟，人心多向之，或言其幼稚禁军欲为乱。梁主召还，与其兄有量有能，并优于别地。及唐师将至，梁主疑诸兄弟成威谋乱，并皇帝贺王有功，建王有辉，尽杀之。梁主登建国楼，面则亲信后赐之，使一野符及蜡照促段宁军，祭祠皆亡逆。或请幸洛阳，收集诸军以拒唐。唐虽得都城，势不能久留。或请幸段宁军。控贺都指挥使黄甫麟曰：“宁本非将才，官有幸尽，今危窘之际，望其临机制胜，转败为功，难矣。且宁闻彦章败，其胆已破，安置能终为陛下尽节乎？”赵言曰：“世事如此，一下此楼，谁心可保？”梁主乃止，复召宰相谋之。正觉请自怀传国宝诈降以纾国难，梁主曰：“今日故不敢爱宝，但如清此策，竟可了否？”觉俯首久之，曰：“但恐未了。”左右皆缩颈而笑。梁主日夜涕泣，不知所为。知传国宝于卧内，忽失之， 以为左右窃之而迎唐军矣。勿寅，或告唐军已过曹州，尘埃涨天。赵延卫从者曰：吾待温许州后，必不负我，遂奔许州。梁主谓黄甫麟曰：李氏无世仇，李南降守，不可似彼刀具，吾不能自裁，轻可断吾手。林泣曰：臣为陛下挥剑死唐军则可以，不敢奉此诏。梁主曰：请欲卖我爷？林欲自警。梁主持之曰：与卿俱死。林遂弑梁主，因自杀。梁主为人温恭俭约，无荒淫之师，但宠信赵章，使善微服，疏弃敬礼旧臣，不用其言，以至于亡。己卯旦，李嗣源军至大梁，攻封丘门，王赞开门出降，嗣源入城，抚安军民。是日，抵入自梁门，百官营业于马首，拜服请罪。抵未烙之，使各赴其位。李嗣源迎贺，帝喜不自生，手引嗣源衣，以头触之曰：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，天下与尔共之。帝命求访梁主，请之，或以其首献。李振谓敬祥曰：有诏洗涤无备，相与朝新君乎？祥曰：吾二人为梁宰相，君昏不能见，国亡不能救，新君若问，将何辞以对？是夕未属，或报祥曰：崇正李太保已入朝矣。祥叹曰：李振谬为丈夫，诸事与新君视为仇仇，今国王君死，纵新君不诛，何面目入建国门乎？乃义而死。庚辰，两百官复戴罪于朝堂，帝宣敕赦之。赵延至许州，温昭图营业归地，斩首来献，晋末延所击之祸，昭图复名涛，心似赵王赞收诸有真师，并于佛寺，欺其首含之，藏于太舍。段宁自华州济河入原，以诸军排阵使杜彦求为前锋，至封丘，遇李从珂，彦求先降。壬午，宁将其众五万至封丘，亦解甲请降。宁率诸大将先义阙戴罪，帝烙赐之，未遇士卒，使各赴其所。宁出入公卿间，洋洋自得，无愧色。梁之旧臣见者，皆欲合其面，绝其心。丙戌，诏贬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觉为莱州司户，萧请为登州司户，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，任赞为房州司马，姚乙为富州司马，封乔为唐州司马，李毅为怀州司马，窦孟征为宜州司马。 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，陆崇为安州司户，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，以其世受唐恩而世良贵显故也。越重归之从子，以万年人，乔敖之孙，亦京兆人，权归之孙也。段宁杜彦求上言，伪良要人赵岩、赵胡、张希义、张汉伦、张汉杰、张汉荣、朱圭等，窃弄微服，残度群生，不可不诛。赵敬祥、李振守左朱温，共清堂坐，契丹撒拉阿波叛兄弃母，负恩背国，以与严等并族诸于世，自于文武将吏一切不问。有诏追废朱温、朱有贞为庶人，毁其宗庙神主。帝之与梁战于河上也，梁拱辰左相都指挥使陆思铎善射，常于杆上自露姓名，射地中马鞍，地拔剑藏之。至是思铎从众俱降，地出剑视之，思铎伏地待罪，地畏而视之，寻授龙武右乡都指挥使。以窦卢阁尚在位，命枢密使郭崇涛全行中书事。梁朱藩镇稍稍入朝，或上表待罪，帝皆未视之。宋州节度使袁向先首来入朝，陕州留后霍彦威赐之，向先捻真货数十万，遍路刘夫人及权贵灵官患者，寻日中外征御之，恩宠隆溢。己丑，召伟廷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、刺史及诸将校，并不易改更，将校官吏先奔伟廷者一切不问。庚寅，窦卢阁至自卫，甲午，加崇涛守侍中，领承德节度使。崇涛全兼内外，谋游归义，节中无隐，颇易见隐人物。窦卢阁受成而已，无所财政。丙申，赐华州留后段宁姓名曰李少钦，耀州刺史杜彦求曰李少乾。已有两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士来朝，复名权益，显弼马千骑。帝命皇子季吉、皇帝存济等兄视之。帝欲发梁太祖墓，着棺焚其尸。权益上言，朱温虽国之深仇，然其人已死，行无可加，屠灭其家足以为报，其免焚着以存圣恩。帝从之，但产其阙事，削封数而已。戊戌，加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中书令，以北京留守季吉为东京留守，同平章事。帝遣使宣谕御诸道，梁所除节度使五十余人，皆上表入贡。楚王因遣其子衙内马步都指挥使西范入县， 那弘鄂行营都统印，上本道将吏籍。荆南节度使高继昌文帝灭梁，避唐庙会，更名继兴，欲自入朝。梁振曰：“唐有吞天下之志，严兵守险，有恐不自保，况数千里入朝乎？且供诸事旧将，安置彼不以仇敌相遇乎？”季兴不从。抵前时以灭梁告吴蜀，二国皆惧。徐温由严可求曰：“公前举无计，今将奈何？”可求笑曰：“闻堂主使得中原，志气骄满，欲下无法，不出数年将有内变，吾卑辞厚礼，保境安民以待之耳。”唐使称诏，无人不受，递议其书，用敌国之礼曰：“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。”吴人复书称：“大吴国主赏大唐皇帝，此礼如笺表。”吴人有告寿州团练使钟太章亲试官马者，徐之告以吴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忍寻霍丘，因代为寿州团练使，以太章为饶州刺史。徐温召至金陵，使陈彦谦截之者三，皆不对。或问太章何以不自辩，太章曰：“吾在扬州，十万军中号称壮士，寿州去淮数里，不计不下五千，苟有他志，岂王忍单骑能待之乎？我亦不复国，虽处为县令一行，况刺史乎？何谓自辩以彰朝廷之师？”徐之告欲以法绳诸将，请收太章治罪。徐温曰：“吾非太章，已死于张浩之手，今日富贵安可复之？”命之告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。彗星现于鬼，常仗于蜀司天监言国有大灾。蜀主召于御局化设道场，又不缺张云上书，以为百姓怨气上彻于天，故彗星现，此乃亡国之争，非其壤可迷。蜀主怒，流云离舟，卒于道。郭崇韬上言：“河南节度使刺史上表者，但称姓名，未除新官，恐复忧疑。”十一月，使降至以新官命之。华州留后李少卿因陵人景进纳获于公业，除泰宁节度使。帝又善音律，故陵人多有宠，常侍左右。帝或时自负粉末，与幽人共戏于庭，以悦刘夫人。幽名谓之李天下，常因为幽，自呼曰：“李天下，李天下。”幽人静心魔，具前披其甲，帝失色，群幽亦害恶。心魔徐曰：“李天下者只有一人，尚谁乎也？”帝曰：“后赐之。”帝常田于中牧，见民驾。 中牧令当马前谏曰：“陛下为民父母，奈何毁其所食，使转死沟壑乎？”帝怒，斥去，将杀之。静心魔追秦至马前，责之曰：“汝为县令，独不知吾天子好猎也，奈何纵民耕种，以防吾天子之驰骋乎？汝罪当死。”因请行刑，帝笑而视之。朱灵出入宫夜，舞弄近身，群臣愤极，莫敢出气。以凡有相附托以惜恩泽者，四方藩镇争以货路截之，其由杜正害人者，景进为之首。仅好采闾阎比细事闻于上，上意欲之外监事，遂委进以耳目。进每奏事，常秉左右问之，由是进得失其谗特，干预政事，自将相大臣皆惮之，孔颜常以凶视之。人吟：“齐王遣使致书，贺帝灭梁，以继父自居，此礼甚惧。”癸卯，河中节度使朱有谦入朝，帝与之宴，宠赐无算。张全义请帝迁都洛阳，从之。乙巳，赐朱有谦姓名曰李继林，命继吉兄事之。以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，赐姓名曰李少琛，废北都，复为承德军。赐宣武节度使袁向先姓名曰李少安。匡国节度使温涛入朝，赐姓名曰李少冲。少冲多积金帛，录刘夫人及权贵灵患，旬日复遣还镇。郭崇涛曰：“国家未雪唐耻，温涛发唐山陵待变，其罪与朱温相列耳，何得复居方镇？天下义士其为我何？”上曰：“入变之初已赦其罪，敬遣之。”戊申，中书奏以国用未充，请量留三省四监官于并庭，似现任者满25月，以次代之。其西班上将军以下，令枢密院准此，从之。人颇资怨。初，梁君王将四南郊于洛阳，闻杨流县而止，其遗物俱在。张全义请上即幸洛阳、叶庙壁及四南郊，从之。丙辰，复以梁东京开封府为宣武军汴州，梁以宋州为宣武军，诏更名曰归德军。诏文武官先役洛阳。一者以郭崇涛勋臣为宰相，不能知朝廷典故，当用前朝名家以佐之。或见礼部尚书薛廷圭、太子少保李琦，常为太祖册礼使，皆其素有闻，宜为相。崇涛奏廷圭浮华无相业，其清显无世风。尚书左丞赵光胤 廉洁方正，自梁魏王，北人皆称其有宰相气。窦卢阁见礼部侍郎韦岳安练朝章。丁巳，以光印为中书侍郎，与岳并同平章事。光印，光逢之弟。岳，秀之子。廷圭，逢之子也。光印性轻率，喜自矜，岳谨重守常而已。赵光逢自梁朝罢相，杜门不交宾客，光印时往见之，欲及正事。他日，光逢属其户曰：“请不言中书事。”租庸副使孔谦为张献公正，欲专使务，言于郭崇韬曰：“东京重地，许大臣镇之，非张公不可。”崇韬即奏以献为东京副留守，知留守事。戊午，以窦卢阁判租庸，兼诸道盐铁转运使，谦迷失望。己未，加张全义守尚书令，高季兴守中书令。时季兴入朝，上待之甚厚，从容问曰：“朕欲用兵于吴蜀，二国何先？”季兴以蜀道险难取，乃对曰：“吾地薄民贫，克之无益，不如先伐蜀。蜀土富饶，有主荒民怨，伐之必克。克蜀之后，顺流而下，取吴如反掌耳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辛酉，复以永平君大安府为西京京兆府。甲子，地发大粮。十二月庚午，至洛阳。吴越王刘以行军司马杜建辉为左丞相。壬申，诏以汴州公院为行宫，以耀州为顺义军，延州为张武军，邓州为威胜军，晋州为建雄军，安州为安远军。自于藩镇皆复堂旧名。庚辰，御史台奏朱温篡逆，删改本朝律令格式，吸收旧本焚之，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，皆违廷之法。闻定州赤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俱在，其下本道路尽，从之。李继韬闻上灭梁，忧惧，不知所为，欲北走契丹，会有赵征义阙。继韬将行，其弟继远曰：“兄以反为名，何地自容？往与不往等耳，不若深沟高垒，坐实积粟，犹可延岁月，入朝立死矣。”或谓季韬曰：“先令公有大功于国，主上于公，继父也，往必无余。”季韬母杨氏善蓄财，家资百万，乃与杨氏偕行，积银四十万两，他获趁势，大部禄位。伶人宦官征谓之言曰：“季韬初无邪谋，为奸人所获耳。四朝亲贤，不可无后。”杨氏复入宫献帝，泣请其死。 以其先人为言，又求安于刘夫人，刘夫人亦未之言，即季涛入县待罪，赏释之。刘月余屡从油田，宠待如故。皇帝一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存卧，身抵呵之。季涛心不自安，复路左右求还镇，尚不许。季涛遣遣人为季远书，叫军士纵火，季天子复遣己抚安之。是谢，心似贬登州长史，寻斩于天津桥南，并其二子。前时斩李继远于上党，以李继达充军城巡检，召全知军州事李继仇亦阙。继仇具有季涛之势，料检季妾，搜教获财，不时极禄。季达怒曰：“吾家兄弟父子同时诛死者四人，大兄曾无骨肉之情，贪淫如此，无成修之，无面世人，生不如死。”假身季达崔福率麾下百骑坐己门呼曰：“谁与吾反者？”因攻衙宅，斩季仇。节度副使李继科闻乱，募士人得千余，公子成。季达知事不济，开东门归私地，尽杀其妻子，将奔契丹。出城数里，从季皆散，乃自警。假身吴王复遣司农卿洛阳卢嫔来奉使，言可求预料地所问，交嫔应对，既至皆如可求所料。嫔还言堂主荒于油田，色彩俱见，内外皆怨。高继兴在洛阳，帝左右灵官求获无厌，季兴愤之。帝欲留季兴，郭崇韬谏曰：“陛下心得天下，诸侯不过遣子弟将佐入贡，唯高季兴身自入朝，当褒赏以劝来者，乃积留不遣，弃信亏义，举四海之心，非季也。”乃遣之。季兴背道而去，至许州，谓左右曰：“此行有二失，来朝一失，纵我去一失。”过襄州，节度使孔晴留宴，中夜斩官而去。丁酉至江陵，卧梁镇守曰：“不用君言，即不免虎口。”又谓将佐曰：“新朝百战方得河南，乃对功臣举手云：吾于食指上得天下，今伐如此，则他人皆无功矣，其谁不解体？又荒于琴瑟，何能久长？吾无忧矣。”乃擅乘机宿，招纳良旧兵为战守之备。